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出了洞穴，唐三发现这里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，而他们此时所处的是森林中一座高约500米的山丘。现在是夜晚，无法看到太多外面的景色。独孤博如履平地地顺着山路向上攀登，看上去他似乎走得很慢，但每一步的距离都在10米开外，并且极为均匀，所以整个人登山的过程就像是悬浮上升一般。很快，唐三在独孤博的带领下来到了山顶。到了这里，唐三被眼前的地势吓了一跳，面前竟然是一个倒锥形的山坳，他们所在的山顶是这山坳的边缘之处。浓浓的热气从山坳之中冒出，十分湿润，还带着几分硫磺特有的味道。 啊，这里有温泉？ 哼，小子，你懂得倒是很多。 我总不至于连温泉的味道也不认识吧？你这药谱难道是在温泉边缘？哼，这倒是个好地方。 温泉本身并不适合滋养植物，因为其中蕴含的矿物质太多，但有些特殊的植物却不一样，它们需要的正是温泉中的矿物质以及热量。据唐三所知，有不少种剧毒的植物都是如此。 跟我来。 独孤博身形一展，直接从面前漆黑的山边跳了下去，只是眨眼之间，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水雾之中。 他在故意为难我吗？独孤博，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难住我，那你可想错了。 紫光从背后闪动，八蛛矛再次释放而出。唐三没有像独孤博那样腾身跳下，八蛛矛靠下的两根矛同时向下探出，噌的一声插入山壁之中。紧接着，八根蛛矛轮流发力，带着唐三就那么贴着山壁向下疾行。八蛛矛凭借它的锋利，再加上蜘蛛腿的特性，可以无视地面上绝大多数地形。这种陡峭的山壁也许能难住别人，但难不住有八蛛矛的唐三。独孤博落入山中时，心中不禁有些得意。 哼，小子，你不是很拽的吗？我看你怎么下来。要是逃走了，无非就证明你也只是个懦弱的小辈而已。 当然，如果唐三真的跳下来，独孤博士不会让他受伤的，凭借他的实力接住唐三轻而易举。随着唐三表现出的冷静和自身的实力，独孤博对这个少年越来越有兴趣了。从他身上，独孤博看到了不同于普通少年的成熟，还有一种特质，运筹帷幄。半晌没有见到唐三跳下来，独孤博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些失望。心中刚想着这不过也是个懦弱的孩子时，却见一道身影快速地顺着山壁而来。 这外附魂骨还能这么用？ 独孤博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但他却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看着唐三背后的八蛛矛飞速律动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了自己面前。凭借紫极魔瞳，唐三的实力在夜晚能得到极大的提升。他并没有看独孤博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面前山谷内的情景。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，眼前山谷内的温泉与他想象的并不一样。温泉面积并不大，却分成了两块。椭圆形的水潭中，温泉水的颜色竟分为乳白和朱红。更为奇异的是，他们虽在同一水潭之内，但却泾渭分明，彼此之间互不侵犯，始终保持在自己一侧。那滚滚而上的水蒸气正是由两种温泉之间的位置产生，不断升腾而上，直到山口的位置才徐徐散去。 这是 唐三怎么也没想到，竟会在这个世界看到如此瑰丽的一幕。虽然他从未亲眼见过，但是在他记忆之中却有着一个类似的情景描述。 玄天宝录的暗器白解，除了暗器之外，专门有一篇关于毒的秘录，里面记载的都是一些极为珍奇的药物，有剧毒一类，也有天才地宝一类。而在这篇秘录的最后，详细记载着三大聚宝盆。这所谓的聚宝盆，当然与黄白之物无关，而是针对药物而言，其实也就是三种特殊的天然环境。在三大聚宝盆的环境下，普通植物根本无法生长，但会让珍奇植物的生长时间缩短10倍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一株灵芝生长在三大聚宝盆任何一地10年，就能达到百年灵芝的效果。三大聚宝盆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属于天地灵气所聚集之所，而眼前的景象正与玄天宝录中记录的三大聚宝盆之一一模一样。 冰火两仪眼，这竟然是冰火两仪眼。 冰火两仪眼指的就是眼前这得天独厚的泉眼，一眼双生，两仪互克。一生之中能够见到天地精华凝聚之所的三大聚宝盆之一，唐三又怎能不激动呢？此时他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眼前这老怪物在自身毒素那么强烈的情况下依旧能够活下来，还能够练到封号斗罗的境界。这和眼前的冰火两仪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这地方不仅养物，同时对人体也有着极其特殊的作用。一旦人类或者动物在冰火两仪眼旁边生活，那么短时间内身体就会被两种极端属性的天地灵气冲击，如果不能及时离开，必定会爆体而亡。可对于像独孤博这样一身剧毒的人来说，却有着天大的好处，极热与极寒对毒物都有克制作用，而冰火两仪眼这种天才地宝所在之地，对毒物的克制更是极其强烈。 冰火两仪眼？你在说什么？ 没什么，我只是没想到居然有这样一个好地方存在。如果说原来我对治疗你的毒只有30%把握，那么现在有了这冰火两仪眼的存在，我的把握可以提升到50%了。 你说什么？只有50%？小子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 我有骗你的必要吗？你的身体被毒物浸淫了这么多年，能有50%治好的几率已经是最高了。不过就算不能治好，也足以缓解你身体的痛苦就是。至于你那孙女，甚至不需要这冰火两仪眼的帮助，我也有治好她的把握。 哼，我所有的药物都种植在这里，各种毒药补药皆有，你使用可以，但如果你敢把我这里破坏了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放宽一些时间给你，后天清晨，如果你不能通过我的考验，那么就是你的末日。当然你也可以尝试着逃跑，不怕告诉你，这里是一片很有名的魂兽森林。除了这座山被我的毒阵所封，魂兽不敢入内以外，外面都是至少千年级别以上的魂兽。你要是逃，根本不需要我动手，魂兽也会将你撕成碎片。 说完这些，独孤博腾身而起，脚尖在山壁一点，宛如大鸟般朝着山口上方升腾而去。随着远离的身影，他的声音却再次清晰传下： 小子，记住，不要去碰那两种温泉，那里的炽热和极寒，哪怕是我也不能承受太长时间。你要是触碰了，只有死路一条。 还用你说吗？我又不是去自杀，怎么会让自己去轻易碰冰火两仪眼的泉水呢？ 独孤博走了，唐三再也不用去压抑自己心中的兴奋，快步走到冰火两仪眼中火红色的温泉水一边。 奇异的是，这火红的温泉水面上却感受不到热度。唐三当然不会被这表象所蒙蔽，这看上去平静的红色液体，其温度却足以和岩浆相比。深吸口气，唐三只觉得自己心跳的速度不断加快，那种无法抑制的激动在这一世还是第一次出现，哪怕是在前世，也只有在他制作出佛怒唐莲时才有过。工具双眼，紫极魔瞳发动，晶莹的紫翼凝聚在眼眸之中，在玄天宫的全力作用下，眼前的一切变得分外清晰。尽管水雾朦胧，但借助天上星月之光，唐三还是能够基本看清周围的一切。冰火两仪眼周围遍布各种各样的植物，千姿百态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植物的乐园。这里的植物无不是珍稀之物，只是一眼望去，唐三就已经有些目瞪口呆了。在他前面不远处，靠近乳白色温泉边缘，有一丛看上去像是小虫一样的东西。唐三小心翼翼地蹲下身体仔细观看，内心顿时充满了强烈的震撼。 这是雪蚕，冬虫夏草中的极品雪蚕。 他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东西，心跳又加快了几分。唐门以毒闻名天下，对各种药物的研究极为透彻，饱含无数代唐门中人的心血结晶。作为外门弟子，当初唐三虽然无法学到内门的精髓，但对于各种药物的了解却是极为深刻的。因为他在制作击阔类暗器的时候经常要淬毒，不论是毒药解药，唐三都无比精通。虫草本身就是一种极品药材，而雪蚕则是对极品虫草的称呼。这种虫草外表灰白色，上有环纹，全身有足八对，其中中部的四对最为明显，质光滑，易折断，断面略平坦，白色微带黄，紫实体细长，颜色深棕至棕褐色，呈圆柱形，一般比虫体长，顶部有稍膨大的孢子，外色黄亮，内色白，丰满肥大，不但比普通虫草要大，功效也要好得多。此时呈现在唐三面前的雪蚕，比他印象中前一世的雪蚕要足足大了一倍以上，这一丛至少有数斤之多。虽然雪蚕还算不上天材地宝，但如此质量的，唐三以前听都没听过。紧接着，唐三又注意到雪蚕旁边的另一株植物，此物外皮黄褐色，断面为黄红色，单叶互生，叶柄细长而弯曲，叶片呈卵状心形，夏季从叶叶开出黄绿色具有紫斑的小花，曲折条形，十分奇异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